是如何发生的？谁是其中的关键人物？事件会向何方发展？各方观点在此汇聚。新闻天天谈，新闻大家谈。 小地方成为大明星避税聚集地，幽灵注册明星工作室何时休？近日，中宣部印发了关于开展文娱领域综合治理工作的通知，要求严厉查处偷逃税行为，有效维护市场秩序。记者暗访发现，一些明星艺人在注销影视公司或个人工作室的同时，会换个地方和名称重新注册，设立新的类似市场主体。个别地方政府的税收优惠政策也给这些明星工作室带来避税便利，以致大量漏税现象的产生。那么，如何规范影视行业税收秩序，促进影视行业长期健康规范发展？天价片酬、阴阳合同、饭圈经济，多部门重拳出击，如何将行业自律推向纵深？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天天谈。您好，听众朋友，我是传艺，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天天谈。您也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和其他优质的音频内容。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两位嘉宾，一位是北京月城律师事务所的高级合伙人岳深山律师，欢迎您，岳律师。 哎，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另外一位呢是来自北京晚报的李戈老师，欢迎李老师。 哎，传音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那随着经济的发展呢，我们在精神文化方面啊有了更多的需求，这也给广大的明星啊提供了发展和赚钱的空间。但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一些明星艺人的做法却触碰了法律的红线，与表面的光鲜亮丽形成了巨大的反差。那么最近呢，经济参考报的记者啊又对明星工作室做了暗访调查，发现呢一些远离大城市和主城区的小地方，为了招商引资而打造出了税收政策的洼地，这就成为了不少大明星工作室趋之若鹜的注册地。有评论也指出啊，成立工作室、阴阳合同啊，以及呢选择避税圣地，这是明星最常见的三种避税的手段。那首先啊，想问问岳律师，您认为这些避税手段都有一些什么样的特点呢？ 其实这里边这三个呀，就是像成立工作室和这个避税圣地，这个的话其实等于说是合理的在利用规则。因为像成立工作室的话呢，它会比成立公司啊，它的这个税，它这个在税收方面的话是要低一些的。这个是选择成立一个有限责任公司啊，还是说选择成立一个个人独资企业啊，还是成为个体工商户，它是有所区别的。这个是属于是市场主体的一个身份的一个选择啊，这个其实来讲可以说其实是一种正当的一种行为，因为他有权利来选择自己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一个市场主体嘛，什么一个什么形式的啊。至于说那个避税圣地的话呢，其实来讲所谓的避税圣地其实就是地方的一些政策优惠政策，或者说税收的优惠政策，这个其实也是在利用规则。那有一些地方为了吸引投资，他可能会给出很多的这种政策上的这种税收上的政策呀，包括说一些办公方面的呀，或者说是在这个政策补偿，或者说是配套资金方面的这些支持上面，他会给出很多招商政策。那这个的话其实也是在利用规则。但是阴阳合同就不一样，阴阳合同它是一个是采用这种虚假的一种手段来逃税，那这个其实是一种违法犯罪行为了啊，严重的话是构成犯罪的啊。这三种的话呢，其实是有各自不同的这种作用和各自不同的这个情况所在，但是阴阳合同显然是最不可取的一种啊。这三个的最终的一个目的的话就是要少交税嘛。 是的。那李老师啊，您怎么看明星的避税行为？ 其实避税首先跟逃税我觉得它还不是一个同等的一个行为啊。这个避税呢，咱们得分一分它这个具体情形是什么。如果是选择有一些国内的当地政府推出的这种税收的优惠政策，那么他选择他的明星工作室或者经纪公司的一个注册的地点，那么像这种避税的行为我觉得还是不违法。但是呢，这种不违法的行为是不违法，但是它是不是被人啊能够看得起，我觉得这是另一码的事儿了。所以我现在看到相关的新闻之后，有一些网友啊对这样的一种明星的做法呢啊给予的那些评论我还是比较认同的。那就是说这些明星艺人啊都是有一定的名气，有一定流量的这些艺人， 他们本身的这种啊，由于工作的原因，他本身就属于高收入的群体啊，通过相关的新闻报道也都能知道。但是就是这样的情况下，那么这些明星艺人啊，仍然觉得自己钱赚的不够啊，还要想方设法的啊，这种避税也好，甚至还有偷逃税也好，我觉得就是给人了一种感觉，就这些明星艺人他本身就在很多的青少年心目中，他都是一种样板，一种学习的榜样，或者是一种追星的一种对象。那你现在你这种行为给人感觉就是你们除了钱，你说你们还有什么？所以就起到了一个很坏的、很恶劣的一个示范的效应，这一点是特别糟糕的。而对于这样的一种示范糟糕的行为，那么这些明星的艺人，我觉得他们自身啊想的比较少，没有知道它的危害性。另外我觉得有一点，就是明星避税的心理背后它体现的是什么呢？我觉得是体现的这一群体依法纳税的这个意识相当的淡薄，这是其实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那么作为一个明星艺人，我觉得他们应该比一般的公民，我觉得是应该有更强的社会责任感才对。但是在这一点来说，他们不但连那个及格分都达不到，甚至还可以出现很尴尬的那种分数。所以我觉得通过他们这些行为呢，给人的感觉就是他们不知道依法这个依规纳税是每一个公民的责任和义务，也不清楚国家收到了税款之后，他是通过财富的二次分配把收上来的税钱给全社会提供一个丰富的公共服务，建设更丰富的公共设施，同时还将相当一部分的费用啊转移给弱势群体，提供更多的经济帮助。所以从这样的一种角度看上去来说，这些明星不管是避税也好，还是偷逃税款也好，等于是削弱了国家帮扶社会弱势群体以及提供社会公共服务的能力，那么这个就是非常不道德的行为了。 是的。那说到明星的工作室啊，有一个小地方啊忽然之间就全国闻名啊，这就是西北小城霍尔果斯。那么让霍尔果斯从默默无闻到频繁出现在各种影视作品的字幕上，就是因为呢从2010年开始，这里实行了无免无减半的一个税收政策，鼓励文娱产业的发展，因此呢也吸引了很多的影视公司纷纷入驻。可是啊，这些明星工作室因税而来，也因税而去。记者调查发现，2018年之后，霍尔果斯等等一些地方明星艺人注册的公司以及工作室，这个数量就明显减少。但是呢，在另外一些地方，注册数据又明显增多了。这就说明一个情况啊，就出现了艺人工作室或者艺人公司集体迁徙的这么一个状况。那么岳律师啊，您觉得明星工作室扎堆聚集的现象会对当地的发展和税收带来一个什么样的影响呢？ 如果说是大家真正的把公司放在这边，也实际的经营主体实地办公都放在那边的话，会对当地有一个大的一个拉动的，不管是说是在当地的这种发展上面，包括说就业方面，包括说经济促进方面都会有影响，包括说文化的这种影响上面。但如果说只是说是到那走一个税开个票，那对于当地来讲的话，对发展其实没有任何帮助，我个人认为啊，对发展没有任何帮助。但是在税收上面的话，可能会有账面上或者说数字上的这种体现。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会看到有一些的税收政策，它其实可能是用的是这种直接进行的这种减免，因为减免的话是国家定这种减免的这种政策，不管是企业所得税还是说是这个个人所得税方面，减免的话是国家有政策，包括说对一些中小微企业是有一些扶持的这种税收方面的这种政策。还有另外一个的话呢，就有一些地方政府会使用这种退的这种方式，就是说你缴了之后再用其他名目给你退回去。那这种方式的话呢，就是有一些在打擦边球的这种意味在里边啊。所以说从整体上来讲的话，如果说他不是真的在这个地方办公的话，其实对这个地方其实没有啥大的这种帮助啊。 是的。那么既然这个明星工作室啊扎堆聚集并不能带动地方的就业啊，也不拉动消费，但是为什么一些地方政府还是热衷于去成为税收洼地呢？ 这个的话，一方面的话呢，虽然说可能说会有很大的这种优惠政策，但至少来讲在账面上或者说在报表上面体现出来的话呢，他们是完成了相应的，或者说做好完成了这种相应的这种招商的这种工作，或者说你看我吸引了很多的这种投资，有很多文化产业都到这里来啊。对，一方面的话呢，他是通过，因为明星的这个影响力还是在嘛，哪怕说他只是说在这注册了成立的工作室，但是对于文化娱乐产业来讲的话，对于在吸引其他的行业再进入的话，可能会有一些示范效应。 对，包括说他们在完成当地的这种政策的这，或者说对当地的这种招商政绩，完成任务等等这些各种方面的这种考虑，才会有这种的政策。而且还有的时候会发现说，其实有一些企业它并不是单独针对这个文娱产业啊，它可能会对所有的来这投资的话，都会有相应的这种政策啊，未必是单独给这个娱乐产业单独给这么一个政策，而是说有一个大的政策里边，行业分类里边可能有文娱，因为如果说只是吸引文娱产业的话，意义不大，但是它有可能的是同时在吸引着其他产业、其他行业啊。但是文娱的话呢，大家关注的比较多，尤其是这几年事情曝光的事情也比较多，所以说大家关注度比较高啊，大家会看到这个。 是的，那李老师啊，您认为明星工作室扎堆聚集的现象会对当地的发展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啊，就是我们要看看啊，这个2010年为什么有那么多的明星突然不远万里啊，前往一个西部的边陲小城霍尔果斯啊，纷纷的注册自己的工作室，成立经纪公司等等。那其实原因说足了，就是啊，霍尔果斯在那一年开始推出税收方面的所谓无免无减半的这个政策。但是呢，我们知道啊，任何一个地方，包括霍尔果斯在内，这种税收方面的这个优惠政策，它都是有期限的。所以到了2018年，类似的这种优惠期限一旦到了以后，那么这些明星的工作室啊、经纪公司自然是一哄而散。那么接着又出现寻找国内其他那些推出税收优惠政策的地方啊，出现了刚才传言你说的啊，艺人们集体迁徙的这种不正常的现象。所以呢，其实我们还知道，其实更啊有一些内幕的情况，就是除了这个霍尔果斯这些地方实行的这种相当优惠的税收政策之外呢，那么他们私底下有的时候还往往跟这个明星的工作室啊签订一个税收的返还协议。也就是说，真正所谓收上来的这些税收，还以这个70%到甚至90%的这种高比例，通过某种渠道再返还给这些明星的工作室。那么这种情况呢，就几乎让这些地方等于赔本在赚吆喝啊！在税收上，你别看它从10到18年，你去查查账，它到底真正纳入到政府的这个财政这个大账里的税收到底有多少钱？实际上没有多少钱。但是为什么霍尔果斯这样的小城市还要纷纷的推出这样的税收优惠政策呢？核心的原因就是各取所需啊。那么从政府这个层次，他得到的是什么呢？他得到就是他的上级那些给他规定的每一个年的都可能有一些招商引资的任务指标。另外呢，这种情形会给上级显示出一个本地啊，你看人来人往啊，公司频繁入驻的这种虚假的繁荣景象。另外，在财政的账目上，它能增加一些所谓的开票收入的一个税收的数据啊，显得这一年度霍尔果斯的 GDP 就有了一个相对于上一年度的一个可喜的变化。所以呢，针对这种情况，才有人形容说这是地方政府得了面子，而明星艺人们得了实惠和好处啊，大家各取所需，皆大欢喜。但真的是这种情形吗？要真是各取所需，也能皆大欢喜，那也可以啊，对吧？但实际不是这样的。我们看一看现在的霍尔果斯，对吧？在大批的明星经纪室、经纪公司一哄而散啊，注销走人之后，留下的是什么呢？当地税收没有什么收获，在推动霍尔果斯当地的文化事业发展这方面也没留下什么这个成果啊，只是在政府的工作层面上留下了一个这个浮夸虚假的这个痕迹。 是的。那据了解啊，我国演出行业人员的收入呢，主要来源于四种渠道。一呢是与公司签订劳动合同，每个月取得固定的工资薪金的收入，或者呢是获得公司的股权激励。第二种方法啊是参与广告拍摄等等工作取得的劳务费。第三种渠道呢是通过投资房地产等产业取得的投资理财的收入。最后一种渠道呢是成立独立的工作室的收入。有评论指出啊，明星是高收入的群体，纳税额度高。想通过合理合法的手段来避税也是人之常情，但是呢，切不可忘记老理，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偷税漏税于法不容啊！我们也看到一些网友的提问啊，就说到了这个合理避税和逃税到底有什么区别？其实有的时候呢，所谓的这个合理避税啊和偷税逃税只有一线之差，那么具体来说，它们区别在哪儿呢？岳律师。 对，其实我们没有说所谓的这种避税的这种说法啊，当然可能有些人愿意用这种话语来 吸引别人的注意，或者说有一些行业会用这个所谓的这种帮你避税来吸引他的这个生意或者说业务。但其实来讲的话呢，我们说只要说你是符合相关的这种政策，就像说你说我去给慈善进行捐助，那我们说在慈善捐助的时候，在税收上面会有相应的这种政策帮扶，那这个算是避税。那其实来讲，所有的都是在国家政策允许的情况下可以少纳税，但我们少纳税的什么样的情况下可以少纳税呢？是国家在鼓励你的发展，或者鼓励你往哪一个方向发展，或者鼓励你做出某种行为之后，我才会给你税收上的这种优惠。比如说像扶持的这种公益事业，你去资助，你去这个做慈善，你去做捐助、做公益，那这可能会有一定的税收优惠。你去做这种高精尖的那种高新企业、科研，那也会在税收上会有优惠。那么你包括说你是在中小微企业，或者说做了某项国家在某一个行业里边有这种指引性的这种行业，或者说是这个从事的这个研究，那你可能也会有税收上的优惠。那是通过这种税的这种方式来调节你的这种发展方向，然后把一些我们需要的这些我们急需的，或者说我们希望鼓励的一些行业补充更多的资金进来，或者说补充更多的这个公司啊，或者企业啊，或者说这个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进来。但是起到这种作用呢，可以报税也是在奖励你的这种，帮助社会的这种行为。这种情况下，你在规则之下，你是可以说少纳税的啊。但是如果说你采取的说像这种我少报收入，然后我伪造账簿，那这种虚报、阴阳合同、多报成本等等这些这种方式，那其实来讲就是一个逃税。那这个不是国家政策所允许你少交税的这种行为，所以说这就是逃税了。一样的，就是说我们目的最终的效果都是少交税，但是所谓的避税的话，它是通过合理合法的按照国家相关的这种政策，然后享受的这种少交税的待遇。那另外一个的话，就是我通过这种隐瞒的这种方式，犯违法的这种形式，来获得少交税的这个目的。 是的，法律专家指出啊，任何地方政府都无权违反税法的规定，擅自向明星工作室提供先征后返等等税收优惠政策。不管是从税收征管的法制化的角度，还是从提高市场主体的事中和事后监管角度来看，通过设立明星工作室来避税的现象，给监管执法提出了新的课题。那么，相关部门出台了哪些治理政策来促进影视行业长期健康发展呢？欢迎您稍后继续收听《新闻天天谈》。小地方成为大明星避税聚集地，幽灵注册明星工作室何时休？近日，中宣部印发了关于开展文娱领域综合治理工作的通知，要求严厉查处偷逃税行为，有效维护市场秩序。记者暗访发现，一些明星艺人在注销影视公司或个人工作室的同时，会换个地方和名称重新注册，设立新的类似市场主体。个别地方政府的税收优惠政策也给这些明星工作室带来避税便利，以致大量漏税现象的产生。那么，如何规范影视行业税收秩序，促进影视行业长期健康规范发展？天价片酬、阴阳合同、饭圈经济，多部门重拳出击，如何将行业自律推向纵深？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天天谈。好的，欢迎继续收听新闻天天谈。今天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北京悦城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岳深山律师，另外一位呢是来自北京晚报的李戈老师，再次欢迎两位。那么明星呢，本已经属于高收入的群体啊，甚至是超高收入群体，可是呢还会利用地方政府的招商引资的政策啊来避税，甚至是逃税，破坏了社会的公平，极易引起民众的不满。有评论指出啊，相关部门应该加强对于高收入群体的监管，保持税收政策的精准性、有效性，将个人、公司法人和利益相关人合并纳入监管。那两位怎么看啊？一段时间以来，明星的天价片酬、偷逃税、饭圈乱象这样的风气，另外一些地方政府针对明星工作室制定的这些税收优惠政策啊，是不是也需要反思呢？岳律师。 对，首先的话，我是觉得说，就是有些地方政府为了吸引投资，不管是出于什么 为了吸引投资会出台很多的这种政策，那这些当然我们说吸引投资或者说是招商引资，这也没错，这是应该做的。但是说出台政策的时候，还是要考虑到说不能够说他给的低，我要比他更低，就是这种手段的这种竞争，而是说是通过自己的硬件、软件的这种打造来吸引投资，或者说根据自己的地域优势来吸引投资，而不能够简单的就是说我能让你少交税让你来。那你的政策结束的话，一般政策是3年5年。政策结束之后，人转出去上别地儿去了，还会有更低的地儿。对他来讲的话，其实没有实质的意义，只是说是在名声上面、在名义上面、在数字上面可能会有所体现，但是对当地的话没有任何的这种帮助。那这个其实来讲就是一个形式主义。那这个其实来讲是应该进行反思和批判的。这是地方政府。另外一个的话呢，我们说在这个行业里来讲啊，我们说，明星他基本上都是个人，这对于个人来讲，说一年挣了很多钱啊，其实来讲确实是属于超高收入的一个群体。那这部分群体的话呢，我们说，尤其有一些艺人明星的话，他可能说，守法的意识啊，包括说这种，对于税收的这种认识方面，可能也是存在着各种的不足。那么个人的贪念会占上风，那这个时候他会想办法去说少交税。那这个其实来讲的话，是一个整个行业和个人那种修养不够所导致的，还有一个就是行业的这种所谓的这种潜规则所导致的。大家都这样做，那我也就这样做，甚至有可能他会认为说啊，这就不是一个违法的事儿，这是一个很正常的事儿。那也就意味着他根本不觉得这是一个错事儿，那这就是挺可怕的一个事情。所以说要从行业的风气上要进行积极的这种改观。因为我们说这个纳税啊，它的这个作用的话呢，是包括说你享受到的所有的这些公共服务的话，其实来讲都是依靠的这个税收嘛。我们说国家的这种正常的这种运转行政体系的这种运转，其实还是主要是依靠的税收。那如果说你不缴税，他不缴税，你怎么来享受国家的这个发展，享受国家的这个现在提供所有的这些公共服务呢？ 是的，那李老师您怎么看啊？一段时间以来，我们说到文娱圈的一些乱象啊，包括地方政府成为这个税收洼地，是不是也有需要反思的地方呢？ 这个天价片酬啊、偷逃税啊、饭圈啊这种乱象啊，我觉得几乎都不用评价，这简直就是一无是处啊，乌烟瘴气，把这个文娱界弄得乌烟瘴气。我觉得就这批人这种责任心也好、社会荣誉感也好，这方面做的实在是太差了。我觉得现在需要思考的问题就是类似的这种天价片酬、阴阳合同、偷逃税款、饭圈乱象等等，为什么到了今天啊才处以重拳加以严格的惩治？我觉得我们现在应该反思，无论是从社会层面还是从管理治理层面，为什么让这种现象、丑恶的现象做大之后才去治理？由此引起的一个反思就是未来啊，在其他的方面，我们会不会应该建立一种机制啊，预警机制，不让这种丑闻的现象做大之后啊，形成了一个毒瘤之后，再去动手术啊，再去清除这些乱象。因为我们知道做手术啊，一旦到了这个地步的话，你总要多少挨一刀，总要流一点血啊，总要会有一些利益的损失，带来一定的危害啊。如果说早有预警的话，那么是不是这个现象一旦露头之后，那么就会提醒相关的部门啊，这个采取一定的措施制止他们，这是一点。另外一点，关于地方政府针对明星工作室制定的这种税收优惠这方面，到底是不是值得反思？我觉得那是肯定的，因为有因就有果。咱们还以这个霍尔果斯为例，如果没有不恰当的这种无免无减半的税收政策，他就肯定也不会招来这么多的明星工作室。当然，在这个环境上，我们也不是要一味的去唱高调，因为我们还要想到霍尔果斯为什么要推出优惠幅度如此之大的一个税收政策，这跟它这个城市的这个位置有很大的关系。我们都知道，霍尔果斯是一座位于中国最西部的中小城市啊，它跟哈萨克斯坦隔河相望，这个城市常住的人口不足10万人。所以呢，作为一个西部的边陲小城，我们是能理解当地政府为了推动经济社会的发展，丰富繁荣当地文化的这种急迫的心情。你说可不可以在包括税收等方面当地政府采取一些优惠政策呢？我觉得那肯定是可以的，当然前提要在国家大政方针上不违反相关的原则它是可以采取一些招商引资的优惠手段的。但是在营造改善当地营商环境的同时，也不能忘记实行任何新政策的一个根本的目标 就是要让当地的城市享受到实实在在的财政收入，包括税收收入，让当地的企业能学到新技术，引进新人才，让当地的老百姓获得外来企业带来的更多的工作机会。如果一项新政策不能达到上述我说的这些目标的话，那肯定你就要反思这个政策是不是在哪个环节上出了纰漏，这个出了纰漏你就要及时的弥补啊。从10年到18年这也有5年的时间了，那么这个漏洞是不是从第二年就能补上呢？如果没补上第三年呢，你总不能到2018年啊才去补这个漏洞。另外一点更重要的是，不要无形之中成为了别有用心之人的一个政策的跳板。 嗯，是的。那么针对演艺行业片酬违规、阴阳合同、偷逃税的行为，管理部门呢是下大力度集中整顿。近期呢，一些明星或者艺人的工作室也被爆出已经陆续注销啊。通过企业信息查询平台的数据显示啊，截至到今年的8月底，已经注销了660多家艺人经纪的相关企业。也想问问岳律师啊，您怎么评价明星工作室集体注销的这个情况？这其中是否存在一些法律问题呢？ 其实注销的话呢，前些年也是集中开，这些年也开始集中注销，可能确实在这两年对税收上面的这种严查可能还是有一定的这种影响，但是可能说也会有一些其他的这种考虑，也不能够完全的就说某一个明星被查税了之后大家就都去注销了，因为即使说注销了的话，这个纳税主体的这种纳税责任还是不免除的，因为如果说他是采取的是故意的这种瞒报的这种收入，就是故意进行逃税的这种情况的话，即使说你注销了之后还是可以追的，其实来讲是没有大的影响，但我想更多的可能是出于自身的这种发展的这种安排，包括说跟经纪公司也好，或者说跟其他这种合作方面的这种考虑来讲也好，他可能会有这种安排，因为我们会发现有一些明星可能开了工作室之后发现工作室什么事都没做，也没什么事儿可做，然后但是他同样的还需要进行经营，同样的话还要进行运营和这个报税啊等等很多事情，其实还是蛮麻烦的，而且容易出事情，那还不如说我就干脆我就作为一个艺人，我就或者说我就作为一个员工进入到公司里边，那什么事情都由公司来替我完成了，可能说在税收方面没有之前那么大的这种优惠，但是对于艺人自身来讲的话，他这种风险其实是降到最低了。 嗯， 那只要说他不是有意的故意的去做这种逃税的事情。 嗯，是的。那我们看到在政策层面呢，近期中央网信办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饭圈乱象治理的通知，中宣部呢也印发了关于开展文娱领域综合治理工作的通知。那么两位觉得呀，针对文娱领域的违法行为和一些不良的风气，明星监管部门、观众粉丝应该如何形成治理的合力，来促进影视行业长期健康的规范发展呢？岳律师。 其实这个的话，不管是对行业也好，还是对个人也好，还是对监管部门也好，我们都是依法行事，其实就好办了。对，因为明星的话，他确实他有光环，或者说他有相应的这种聚光灯下的这种效应。但是说，不管是对于监管部门来讲也好，还是对于行政部门来讲也好，那我就是把你当做正常的一个市场主体来进行相应的这种监管，而不会因为你是明星，我高看一眼，或者说是高抬贵手。那这个是一方面。另外一个方面的话呢，可能说是需要针对目前已经出现的这些乱象的话，是制定好相应的这种规则和制度，来避免说这种乱象得不到遏制，或者说是愈演愈烈的这种情况。因为我们会发现，明星或者说娱乐行业、文娱行业，其实对于整个社会的风气的这种影响还是蛮大的。它会在舆论方面，或者说在这种社会的意识形态的引领上面，还是会有很大的这种影响的。那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其实首先的话是要对他们进行在艺德方面，或者说是在这种守法层面的话，是要有相应的这种教育和引导，然后再通过他们再去影响到其他的人。因为本身的话，明星作为一个偶像级的这种明星的话，他是有很大的这种影响力和传播力的，那这个作用其实要发挥好。还有一个的话呢，就是我们应该还是要注意不能够有这种畸形的这种市场现象出现，因为其实来讲这几年我们能够看到其实还是蛮畸形的，就是说突然之间一夜爆红，然后大家进行追捧的话呢，资本都跟着投入进来，然后呢突然之间就是爆红，然后很高的这种收入，之前的这些努很虽然说粉丝可能会说哎呀他很努力，但其实他所谓的那些努力的话和那些真正努力的人来讲的话，其实可能还不是一个等量级的。那在这种情况下来讲的话呢，其实就容易对社会本身，包括说对粉丝的这种影响，也会引发说可能会通过 有很多人可能就想通过这种方式来出名来，然后来红，但这种社会风气的引导和影响其实是挺不利的。所以说，更多的应该是培养德艺双馨的这些，包括说有扎实的这个相应的这种功底的，或者说是这种能力的这些艺人，然后取得他相对应的所相应该享有这种市场的这种声誉和地位，以及说所获取的这些报酬哈。 嗯，是的，遵纪守法是文娱行业发展的底线。文艺工作者要把心思和精力放在创作上，坚持修德、修学、修业、修身，弘扬工匠精神，保持对艺术的执着追求，努力创作出传得开、立得住、留得下的优秀作品，才是正道。好的，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也感谢您的收听。想要了解更多热点新闻，请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明天再见。 千万人中你很平常，你我常坐在同一条街上，这生活因你辗转清香，这孤独因你浓墨飞扬。千万人中你很平常，你是我的邻里街坊，你的智慧闪耀着幸福之光，你的爱心传递着每个希望。北京榜样，平凡中的力量，北京榜样身旁，北京榜样，平凡中的力量，北京榜样就在我们身旁。没有勋章也一样闪亮，没有光环也温暖四方。